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杨朔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，第十八集。妇人眸光冰冷，食指涂满丹扣，正是萧氏。 说起来，这罪魁祸首还是我，出手没个轻重，把这孩子关了一夜，要不要我当面请罪呀？ 谢炳峰看起来有点头疼，硬着头皮道： 此事就此结果，骂也骂了，罚也罚了，让他回去歇着。我谢府虽然家法严明，但素来待下宽和，不曾苛待下人，你日后持家须得谨记。 他不说话还好，此言一出，萧氏像被踩了尾巴一般，脸色顿时不好看了。萧氏皮笑肉不笑道： 是是，我不会持家苛待下人，让老爷你丢了颜面，妾身日后定当谨遵家训，宽以待人。不过这个叫夏侯恋的口齿伶俐，我瞧着讨喜，不如留给我讲讲笑话逗逗乐，你看如何呀？ 谢金兰和夏侯恋同时背后发凉，两个人默契地往戴胜言后边退了一步。夏侯恋胆战心惊地瞥了眼谢金兰，后者眼里也透着担忧和焦急。戴胜言不着痕迹地把二人护在身后，悠悠地开口： 我瞧这孩子老夫已经买下了，如今他是老夫的家仆。 哦，竟有此事？ 萧氏惊讶。谢炳峰点头： 学生不是说了吗，老师若喜欢这孩子领走便是，君子不言恐方凶，伤和气。 萧氏掩唇笑道： 想不到我和戴先生这么有缘呐，这孩子我也着实喜欢得紧，他卖身契还在我那儿呢，若我执意不放人，戴先生难道要和我抢人吗？ 戴胜言的脸色终于凝重起来，柴房里的气氛十分尴尬，地方本就狭小，五个人站在里头，逼仄的空间让夏侯恋有种喘不过气的感觉，他甚至不觉得冷了，反倒觉得有点热，空气里木头腐朽的味道和萧氏身上的香粉味混在一起，让他更加难以呼吸。戴胜言把枯瘦的手掌放在夏侯恋的头上，他的手瘦得只剩下树枝一样的骨头，天寒地冻，只有掌心温温的，但这仅有的温度也足够了。夏侯恋莫名其妙地安下心来。夏侯恋抽了抽鼻子，嗅到了娘的味道。戴胜言捋捋胡子，不紧不慢地开口： 实不相瞒，老夫观此子才思敏捷，因物绝伦，若细细教导，将来必定文能治国，武能安邦，传孔圣诸子之绝学，继诸葛仲达之后履，成不世之圣，万代之表。此等英才，老夫相信二位定然不会任其明珠蒙尘。 不世之圣，万代之表。谢炳峰和萧氏望向夏侯恋，后者的鼻子里淌出一串鼻涕，直流到嘴巴皮子上。夏侯恋使劲一吸， 鼻涕呼噜一声没了踪影，留下亮晶晶的痕迹。谢金兰和戴胜言都有些不忍直视。夏侯恋有些不好意思，厚着脸皮说： 说不定孔夫子12岁的时候也是个鼻涕虫呢。 谢金兰低声道： 孔夫子12岁的时候已经会陈祖豆射李荣了。 祖豆是什么？豆子好吃吗？ 戴胜言为官多年，睁着眼睛说瞎话的功夫学得出神入化，他硬是从夏侯恋耸头搭脑的模样里瞧出万世仙师的影子，继续道： 此子乃天生英才，老夫阅人无数，不会有错，老夫决意收他为徒，若夫人难以割爱，老夫无法，只好请来知府大人同坐一叙，与夫人好生商量一番。 金陵知府苏卓成是戴胜言的3000弟子之一，素有求贤若渴之名，找他过来无异于将夏侯恋拱手相让。这一下轮到萧氏脸色不好了，他能仗势欺人，戴胜言也能倚老卖老，虽有律法在前，夏侯恋是谢府的仆人，谢府若不肯放手，夏侯恋无论如何也出不了谢府的大门。但架不住人情为先，戴胜言又是天下世子之首，谢府不放人，只会得到一个践踏英才之名。虽然这个英才一首诗也不会背，一本圣贤书也没有看过。 拙精无状，老师莫要介意，老师有教无类，柴棚之下得爱徒，此乃佳话，拙精岂敢再执意阻拦呢？ 谢秉峰转脸看向萧氏 夫人啊，这大清早的外边天凉，你还是早些回去歇着吧。 萧氏冷哼一声道： 哼，那妾身就在此恭喜戴先生喜得爱徒了，希望他真能如先生所说，文能治国，武能安邦。 夏侯恋非常有自知之明的想，他不乱国就不错了，指望他治国怕是离灭国不远了。戴胜言神态自如的微笑： 当然。 他说的是当然，而不是多谢。萧氏的脸更黑了，谢金兰的脸色差得不行，简直像一张白纸。夏侯恋等萧氏和谢秉峰都走了，上手摸了摸他的脸，果然发烧了。他的身子简直比大门不迈二门不出的小姐还金贵，夏侯恋来不及砸舌慨叹，二话不说就把谢金兰背在背上，急急忙忙跟戴胜言道了句谢，就冲回秋无院。戴胜言被晾在了雪地里，一个人哭笑不得。秋无院里又是一阵手忙脚乱，人仰马翻。谢金兰病得起不来床好几天，被关了一晚上的夏侯恋蔫了会儿，没多久就恢复生龙活虎的模样。夏侯恋身板硬实，常年习武练刀，打下了不错的底子，发烧出会儿汗就好了，不像谢金兰活像在鬼门关里走了一遭，让人心惊肉跳的。莲香看着心疼，忍不住嘟囔： 哎，这个戴先生在哪儿待着不好，那晚非要歇在苏大人家里，害得少爷刚醒身子还没好利索就爬墙出去找他，哼，真是气死人了。 蓝姑姑劝道： 哎，这也是没法子的事儿，好在少爷现在已经没事了，养养就是了。 莲香姐，你说是少爷给我办的救兵？ 夏侯恋不知从哪儿冒出来，把莲香吓了一大跳。昨儿夏侯恋拿到了自己的卖身契， 他琢磨了好一会儿，没扔没烧，到戴胜言那儿问他能不能把契约给谢金兰。戴胜言不置可否，说这是他自己的自由，随便他如何处置。夏侯炼便又揣着卖身契回来了，路过厨房，正好听见莲香叽叽咕咕。他真的没想到，谢金兰都病得人事不省了，还能硬爬起来给他搬救兵去。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